拥抱，爱情的终点。 回忆一触即发，如何忍住眼泪，不让它哭稀里哗啦，触景生情，这样好吗？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，身上留有你的踏图，怎么可以不在乎？不怪现在，只怪当初，谁辜负了谁？糊涂清醒了没？越是买醉，却不醉到了一圈，却越伤越谁？吃定了谁？电影散场了没？又怎么回护？偷笑了看你哭红，又肿了双眼，把眼泪，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，怎么继续？只好放着这首歌，它一直如你。曾经你是我的影，我们爱怎么过？你就像生命共同体，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。电影散场之后，你是否留下什么？一切不能再从头，那感伤的话别说，这决定你不轻松。夜深人静心回头，有首歌它一直如你。 是分手的时候，就让我们自由。回忆一幕幕，就像一场电影，原来一直感动。电影终要结束，结束难免痛苦，心中留下伤痕，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。 我尝试刻画着每一次的每一日，这首歌要播几次？有太多的舍不得，是歌词像针再刺，旋律让眼眶湿。曾几何时开始静止，打不开的画夹，从你浓我浓的梦，到现在你懂我懂的沉默，所有的痛就让时间来破。电影散场之后，就在那回首处，你别走回头路，我只能头也不回的从中赶出，少了片的拼图，怎么拼得出那版图？我真心为你祝福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？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，听了又掉眼泪，却按不下停止键？多少个夜就这样开着灯到另一个夜，我们之间有多少故事在这首歌的里面？人不在就让这首歌在，回忆也还在， 就让这一首歌今夜一直重复。我们都没错，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，没什么好说，现在先不要说，就让我们沉默。最后的拥抱，爱情的终点，是分手的时候，就让我们自由。回忆一幕幕，就像一场电影，原来一直感动。电影终要结束，结束难免痛苦，心中留下伤痕，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。 这是侯佩岑还有张震岳合唱的一首歌，叫《就让这首歌》。据说张震岳是为了宽慰一下自己的好朋友侯佩岑，另外呢，他也希望能够让他以 rap 的形式呢，表达一种很洒脱一种很豁达的心态。我不知道，如果说假设让侯佩岑写一部自传体的小说，或者是写一个爱情小说，他会怎么样去描写女主人公的性格？他自己是很甜美派的，可是就像他在很多张震岳的这个合唱的歌曲当中，都会表达一种很利落很洒脱的性格。我想我自己一单方面的这样臆想，可能他会去描述一个跟自己不太一样个性的女生吧。会不会因为他跟周杰伦谈恋爱当中的一些教训，很刻骨铭心的爱情总会催使对方，催使这个女孩来成长。 雨淋下天空，回来看江州，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，我晒干了沉默，回得更冲动，就算这是错，错也只是怕错过。在一起走分开了走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，

我是在一年的台湾的金曲奖的颁奖仪式上认识这位歌手的，他叫黄建维，白天做心理医生，晚上呢拿吉他唱自己的歌，完全是自学，没有经过任何的老师来指导，啊，很有音乐的天分。刚刚这首歌《Over the Way》是他的同名专辑，也是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，也是一首 demo 的小样，蔡健雅的作品《当你离开的时候》。 只能低着头发呆，让回忆渗透脑袋，渐渐变空白。我把它当作个意外，但内心还想不开，以为我明白，其实你都还在。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，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，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，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，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，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 给彼此回 会心的笑颜，让过去印在心间，未来梦不遥远，不会忘记的一切，无法忘记的昨天。此生未了的夙愿，我们这一次告别遗憾，不必说感叹相照，不必说永远，有情你我心照不宣，走过了春夏秋冬风雨霜寒，祝福彼此一路平安，曾经的相濡以沫，曾经的诺言，这种一生不变的信念。 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